四， 系我系 L 八， 我系常威， 系今日啊，常威真系呢个又翻嚟啦。 今日有啲咩话题咧？我好想讲下我琴日我真系唔好意思啊 ，L 八，我约咗你攞嘢，但系又冇出现到。 你而家先知咩？ 咁你去咗边度威啊？ 我同摸摸翻得上就剁骨啊！ 诶、欸。女仔揼骨有啲咩玩咧？ 女仔揼骨咧，其實可以有好多穴道可以按嘅，啲姐姐穴啊，嗰啲 姐姐穴。 其實咧，我想揼骨咧，除咗係舒緩下我嘅疲勞之外咧，其實我都睇咗好多精彩嘅嘢，同埋同啲姐姐傾下偈咯，啲按摩師傾偈咯。 按摩師傾偈，你意思喺大堂嗰度？ 大堂啊，大堂啦、啊。 你有冇入房㗎？其實？ 有啊，佢有分兩 part 嘅，你都入房。 你係應該係你係應該係 call 仔。 唔係佢問得入房就知道佢有經驗啦。 係啦，你問我，你真係 入房啊？ 其實我都有諗過叫男按摩師，不過見阿摩摩咧，即係第一次同佢上大獨骨咧，費鬼事咁。 摩摩第一次啊？ 係啊。 做乜唔叫埋我哋啊？ 咩啊？ 我想睇下佢第一次。 我想佢第一次，我喺度咯。 唔係喎，你上次唔係已經？第一次攞你咩？我入咗去廁所成粒鐘，你哋唔係已經有 gathering 嘅啦咩？喺個直播室。 呢啲嘢唔好講啦。咁我想睇佢同人第一次啊嘛。 其實真係噶，第一次同佢上大揼骨啦，跟住佢又唔係好識咧。咁我都其實我平時咧會揾開男技師嘅。 係你哋去嗰啲大場定係細場 嘅？大場啦、啊，講唔講得名噶？ 你話事啊？ 講得嘅。 啊，我就係、 是。奪咗中間個字啊，因為佢好似想講啲勁嘅嘢喎。 復奪。復奪咁樣啦， 復奪係啦，復奪係復奪水匯，復奪 或者係係咯水匯奪奪咁樣咯。 OK 好， 係啦，跟住咧就因為我揾開男生噶嘛，因為 即係要六嚿腹肌啊，靚仔啊， 係啊，同埋 嗰啲體力夠啊，嗰啲 力度夠啲嘛，重啲唔知， 即係中意啲粗礦嘅， 即係個耐力要夠嘅，係 啦，啲指頭力咧好緊要啊，按摩嘅指頭力係嘛，你都知道我按摩啊嘛，我都 因為大食啊嘛。 我本身按開摩嘅，同埋 即係食力啊， 食力 啊， 係 慢慢食力， 一步一步訓嚟啦。好大堂佢會問你，小姐大堂揀邊部分啦？ 係啦，佢會問你嘅，因為佢咧本身大堂係會送一 part 嘅，咁會送啲咩咧？有啲咩揀咧？就可能係按腳啦，頭肩頸啦，咁啊收腳皮啦，跟住護甲啦，咁咧就任 你一定中意人哋收皮啦，係嘛？ 我唔會咁衰一嚟叫人收皮啦，我真係摸摸揀咗收皮啊，佢話你收皮啦咁樣，係啦，咁可能真係佢嗰個唔係好 OK 啊，跟住我就揀 咗你先，講咗你先， 我講咗呢個，我揀咗呢個按腳同埋呢個頭肩頸啦， 咦，揀兩個按腳嗰個，即係兩個都係男人。 系啦，按咗嗰個唔係女啊，我平時都係揀男啊，不過今日摸摸喺度我就費事啦。 摸摸啊揀男啊，跟住， 因為佢收腳皮嗰個咧，真係男人嚟嘅， 一定要揀嘅。 係啦， 咁你形容一下你幫你按頭按腳，同一個人嚟嘅係嘛？ 我唔係，唔係分開兩個嚟嘅，我係同步進行嘅，因為我比較中意上下享受。 哇， 雙臂骨啊！ 嗱 、 按得個頭肩頸，按得只腳，咁中間咧？ 中間我咪坐喺度咯，我就挨住望住佢哋咯，監視住佢哋咯， 喺 度偷懶咯，喂唔夠大喎，你 咩唔夠大啊？邊度唔夠大？唔夠大喎， 係啦，長唔夠粗， 係啦，跟住我就係做監察嘅中間，佢就望住佢哋咯，咁啊阿摸摸就喺度收緊皮啦嚇咁樣，跟住Rick 我見到啲好緊要嘅嘢， 係， 我見到咧我隔離呢個sofa 個男人咧，咁係一個男仔嚟嘅，我諗佢廿零歲咁啊。 唔係你姐姐到啦， 唔係，佢咧以為咧，我諗佢以為人哋唔知道，但係咧其實俾我察覺到嘅， 係， 因為我真係夾仔啊嘛，你知啊，我見到那個女仔咧幫佢打飛機， 喂，我想知道啦，那個女仔即係嗰個女技師啦，佢個衣著打扮係點樣嘅？ 佢衣著打扮係短褲啦，跟住咧就 冇裙㗎， 咩啊？企佢啲所謂啲褲真係好短嘅，好似漏屌褲咁樣。 唔係啊嘛， 即係人哋漏屌話，人哋唔可以咁養眼嘅嘛，喺大堂嘛，即係你。 唔係喎，我喺大堂見過人哋著裙嘅喎。 即係嗰啲嘢擺明係話俾你聽，老闆，你有冇要特別服務咁？ 死啦！我去錯場添。你講咗你先，我一陣再分享我啲。 就係漏屌褲嚟嘅，跟住咧佢咧就上身咧就著嗰啲小鳳仙咁樣嘅，即係側邊仲要開叉嘅條腰嗰度。 跟住咧佢就我同佢傾偈嘅，點解我會特登漏佢，即係我隔離嗰個男仔嗰、那個女技師傾偈咧？咁我八卦啊嘛，跟住話：我話小姐你，哇你好似好後生咁喎，但係個力度都唔錯喎，見你練得幾落力喎。跟住佢就 係咯，練緊個頭啦， 因為你見個男人都好爽 啊。跟住佢就話係啊我21歲就我廿一歲做 廿一歲啊， 係啊。跟住我話你係嚟自邊度㗎？我係貴州㗎。哇，貴州即係四川妹啦。四川妹即係 皮膚白， 皮膚白 白，同埋咧大胸腰有嘅，係啦，同埋高挑嘅。跟住我心諗，哇！呢個僆仔咁識揀嘅，揀個四川妹嘢。 四川唔係高挑啊嘛，四川風。 你睇奶色就知啦，奶色都係四川嚟㗎。你係咪啊？ 我話陝西， 東北 陝西啊，哇！ 東北嗰啲先係高啊成嘅啫。 我唔知喎，但係 個別有啲高係有嘅。 佢咁啱個高咯，我上次見到佢， 同埋請得嘅都係嗰啲㗎啦，會請過咁樣㗎嘛？ 我又見到哇，你瘦蜢蜢咁樣，即係哇，你個 瘦蜢蜢又 咁勁咁樣，成袋米。 目測幾多先？目測 我目測起碼有多級㗎？ 哇 ，D 級喎。 跟住 佢前面低唔低啊？ 咩啊？唔係嗰只小鳳仙就係嗱，好似好保守咁樣。實質上咧就你知啦，你中國 澎湃咁出嚟，係 啦， 就會逼出嚟。即係明明佢應該著加大碼，但係著一件細碼。 啊，係啦，但係佢應該唔需要，因為小鳳仙本身係 one size 㗎嘛。 Okay. 我更加顯到佢個胸型實在太正，心諗哇，呢個僆仔合曬眼咁樣，大佬幾享受。即係佢唔知道我望佢咯，佢就哇咁正嘅呢個女仔，跟住望一望。冚塊布，我就應該會留意佢啦，因為我哋個個都唔會冚塊布喺下半身 嘅， 唯獨是佢咧就冚布，冚塊毛巾喺由佢個腰嗰個位咧冚到落去只腳嗰位，跟住個女仔伸隻手入去，度幫佢按啦。跟住咧我就已經意識到，有啲嘢到啦。我話哇，乜原來咁張揚嘅大佬，即係會喺大堂度會同其他唔同嘅人。客人一起做呢 啲，俾你睇住嗰個僆仔高潮啊！益你啦！ 你有冇試過先 ，Evan？ 啊？喺大堂， 佢靜咗就知話，話俾你知啊！ 大堂真係冇， 大堂冇，即係房有。佢啱講到話入房。 我有試過去喺呢個澳門，澳門嗰只咧桑拿浴室嗰啲啦，即係我哋男仔去嘅桑拿浴室啦。 OK， 咁嗰啲咧，哇！即係唔好話咩，佢哋有啲師傅咧係幫你咧捽走曬全身個腦嚟咧，哇！真係好個感覺好清新㗎， 好核突啊！ 你講到我興合合啊！ 你男人幫你捽啊？ 唔係啊，男人幫你捽， 因為嗰只師傅 我聽錯， 唔係因為嗰只師傅咧嗱，佢嗰啲唔係色情嘅，但係咧我哋沖完涼，即係喺個焗完咧出嚟咧，佢會有一個叫做東北的師傅咧就話：，問你你捽唔捽老泥啊？咁樣，佢東北有一個手法咧，就係可以咧幫啲人咧捽走曬全身老泥。嗰陣時咧係夏天嚟嘅，30多度。我捽完之後咧， 嗰啲白白豬就變咗， 個人輕咗啊！ 白皮豬出到嚟咧，喺嗰個條街度咧30多度咧，我一滴汗都冇嘅，嗰啲毛孔咧疏通曬咧，你係唔覺熱嘅。 哦， 好犀利噶！ 但係我覺得如果你嗰個係男，咪女仔， 我覺得如果女嘅更加開心， 咁咪開心啦。但係佢冇咁嘅功力㗎，如果女仔， 我理得佢追唔追到啊？ 話知佢啦，啲人唔好話自己都幾開心啊！ 唔係，如果需要用如果需要有呢、這個性服務嘅話咧， 都有。 其實你係用錢去請其他女仔都有 咁得啦，我翻大陸去進修捽背先。 都唔知係唔係嘅，有啲保留啊 ，Albert。因為我聽人哋講澳門嘅桑拿咧，就係、是、色情嘅，即係唔係咁樣。 唔係全部，唔係全部。嗱、 okay. ， 嗰間裏邊係有色情嘅，好似阿奶色去嗰間咧，喂都有打飛機啦，係咪先？ 但係佢間間都有喎。 係咁，澳門嗰度咧，你要揾師傅捽腦嚟都有。係啦，咁出到嚟佢都會問你，我話你買一套票啊，有幾個服務可以俾你嘅喎，嗱又係收腳皮啊，剪指甲啊，嗰啲咁樣嘅，嗰啲咁樣嘅咩唔知咩捽邊度啊咁樣啦，咁樣嘅，咁你睇下你揀邊啲嘅咯，咁我就揀咗個全身捽腦嚟嘅， 全身捽， 係啊，我都去學捽腦嚟啦，我都去學，即係第時去到出嚟喺桑拿房。Albert 你要不要 不要彈鐘彈鐘 因 為你識我啫 係啊我有個地方很污糟啊你幫我捽捽啦但係你哋兩個都有啲奇遇啦但係我去到啊冇嘅喎唔知係咪因為我同女士一起去嗱我去過幾次嘅咁都一個月幾次嘅啲 喂，一個月幾次 啊？係啊，一個月幾次啊？ 好甜蜜過你。 但係如果嗱，要睇下你同邊個去。如果你同女人去咧，就唔使知有好飯食啦。 系咯， 即系唔使知有饱饭食，应该 因为啲女仔都偏食噶嘛。 嗱，咁讲啦， 佢哋会睇住你哋玩咯。如果你成班男仔去，因为有时打完篮球咁啊上去，一嚟咁啊，佢先生呢个啦，即个下啊，即个 打波。 唔系佢首先唔系讲啲女嘅，首先话即个，跟住我上到去啊，唔知就唔知道啦。咁你唔知噶嘛，都系朋友带啫，好多时候都系朋友导出到你第一步。朋友帶很多的不同場啦，有些就帶你去正經的場，有些帶你去不正經的場，但其實正不正經呢都有不正經的東西玩的。 是啊， 即正如你剛才說你那個大場招待女生都有得打飛機， 男女都有的，但是你沒想過你這麼 在個廳裡 是啊，你明明都是入房搞的，我直情我隔離隔離跟住你之後，我哋又有時啲位痛啊嘛，跟住我哋飲住啊，跟住嗌咗之後咧，跟住 佢就射咯， 而家人走火，唔係佢彈咗啲過嚟，咦？點解哇滴嘢嘅上面啊？呢個場， 你明嗰件事係我哋隔離兩個女仔喺度痛到嗌出嚟嘅時候，喺度嗌緊嘅時候， 彈咗落佢杯檸茶 度，跟住嗰個男嘅明明到佢爽緊嘅時候，跟住無啦啦聽到兩個女仔嗌喎，哇！成件事又聲音配合啦，跟住又身同感，即係感受到嗰個舒暢咧， 咁啊益你。 是益佢系咪啊？ 系啊，其实大陆即系咩都有得玩，无论正同埋邪都有。但系点解啲人都要去正嗰度玩邪嘢？就系、是、要求嗰种嘅刺激感。系啊，就系、是、身边有女仔喺嘅我 亲叫咩啊？妻不如妾，妾不如偷。 系啦、啊，即系我哋之前咁样讲啫嘛，话点解我哋要喺戏院？点解我哋要喺学校？就 系 嗰种。 点解要喺后楼梯医院后楼梯？ 系啊，就系、是、嗰种刺激感。即系如果你话我摆明佢邪嘅，我摆明佢叫鸡嘅。唔好玩啦！呢啲冇呢種刺激嘅感覺。 我想去教堂嗰度嚟個修女咁樣。 喂，咁樣同以前嗰啲戲，邱淑貞要去到呢個佛堂度嗰度喺度養嚟色友皇帝有咩分別啊？係嘛？一模一樣啦。 所以點解小説咁好睇啫？就是、因為有啲劇情啊嘛， 有啲幻想空間， 咪咯，就好似我哋嘅廣播劇咁樣啦， 都係。所以點解咧啲人咧嗱，擺明話我屌啊，咁樣個字好難聽，好核突，一知係咩啦。但好似上次之前阿百奇講話咩啊，咩咩咩啊，咩咩原娘刺骨， 原娘刺骨係咩嚟噶？ 一個性愛嘅動作，古人咧寫啲字真係好犀利啊！ 可唔可以形容一下那個動作？ 就是個蟹，唔係 個蟹，係 OK OK。 今日煮海鮮乸嚟 啊！就係個女仔好似隻蟹咁樣鉗住個男仔咯，跟住個男仔就係咯，就 頂上去， 頂上去， 好正係嘛係嘛？ 原諒嘅意思即係話吊咗喺度嘅， 半天吊。 咁個男仔， 咁個古仔即係好似吊住 個男仔企喺度定係？ 企喺度，企喺度踎喺度都得，視乎你吊得個高度有幾高。 但係我聽過你企喺度嗰招叫咩龍舟掛鼓喎， 係嘛？唔係龍舟掛鼓係你托住佢㗎，唔係扎住佢㗎，直頭 係 個女仔係用繩扎住㗎。係 啦，兩隻腳鉗住個男仔個 pat pat 個位，嗰啲 哇抽筋啊！ 要吊起個女仔㗎， 半天吊咁樣嘅， 好似好刺激咁喎，下次試下先。 要睇對手啦， 係咪啊？咁聽 湧泉耳煲 啊， 湧泉耳咧腳板底， 一聽就知會潮吹啦。湧泉 點湧泉法啊？ 咪就係嗱，使乜喺度嗱？你因為有圖又會好啲啦，依家冇圖俾你睇。總之佢個名堂叫湧泉耳煲，跟住咧，如果譬如個女仔想今晚有潮吹嘅效果，就話 可唔可以湧泉？ 我今晚想湧泉耳煲你啊！ 中國真係博大精深啊！ 所以咪就係咁咯，即係我哋講得太明顯就唔好睇啊嘛啲嘢。所以就好似男仔咁樣，我擺明去揼斜骨就冇咩特別。 我想問多個問題，你嗰陣坐係咪坐後排？如果冇， 係啊， 因為啲人咧成日都話揀後排坐，一去到帥哥坐哪裡啊？ 因為起碼你 make sure 你後邊係冇其他人先啦，係點坐先係啦。 如果你高手啲，你可以直接坐前面都得噶。 挡住晒 咯， 系啊，讲到咗一个最重点嘅就系铺毛巾嗰个地方，佢会系点样叫，即系点样话按边个部分，即系冇理由话喂过嚟帮我打飞机。 唔系啊，所以咪就话都系按脚咯，我就问下晴晴姐，我话点解人哋按脚要冚毛巾，我按脚就要条毛巾拎开嘅。 你嗰啲啊真系叫按脚，佢嗰啲唔系叫按脚， 按中间嗰啲。 唔系，佢啲有个名词嘅，你一讲咧，其实大陆有个暗语。一講大家都會知道、那個、 三插腳咪插腳？ 唔係，嗰陣兩個字嘅啫，喺大堂嘅叫鬆腿。 鬆腿係啦，網友如果聽眾我哋如果去到大陸玩，你同佢講鬆腿，你記住坐後面啊，你唔好講坐前面，即係同佢講鬆腿。如果你係女聽眾，你同我鬆腿咧，佢入伸咗手入去咧，佢摸唔到任何嘢嘅。小姐，你的腿在哪里？ 你的腿在哪里？我知啦，因为他们的男仔紧啊，就要帮他们放松。 这个字怎样出来呢？就我又没有考究的，不过都是 想到 自己去研究，或者我的朋友跟我讲的。 就是紧咯，那个位紧咯，有些东西在里面咯，那就要放些东西出来，就松了，就即刻 放松下。 对啦，就松腿咯。 就要练一练下。 对啦，没错啦。跟住其實我其實有少少咧明知故問嘅，但我忍唔住見到佢咁鬼爽介個男仔合曬眼咁樣，跟住聽住我哋側邊喺度痛到嗌嘅時候，佢咁鬼爽，我有少少。 你有冇挑逗佢先？即係你嗌咧啊！我嗌都好核突，你嗌啦都係。 哦，跟住因為摸摸睇唔到嘛，咁摸摸繼續喺度慘叫緊，我特登喺佢隔離啊，好痛啊！我係咁。所以我看到個男仔太享受，就忍不住再問我個技師，我點解人哋按腿要冚毛巾，點解我冇得冚嘅？我拍凍親。 人哋有三隻腳啊嘛，你得兩隻腳。 咁佢係獨行啊，定係有身邊有朋友？ 咩啊？就係身邊佢自己都有個女仔 friend 啊。 女仔 friend 喎。 係啊，嗱， 啱啱先講完呢個，原來唔係咩啊，睇人嘅啫。 睇人 㗎， 我真係覺得翻正工 好 女朋友。 仲有啊，你知唔知誒嗰陣時咧有個？有個故仔的，因為我們回來先說啦，我的故仔嘛 又這樣吊我們印， 好，因為吊我們印，好，下次再見，下次再見。